第121集，这里不止一具尸体。在曲阳波的协调下，西郊中队很快到达了现场，抽风机则是从最近的支队调过来的，也投入了使用。西郊中队的队长叫严爵，长得人高马大，一身腱子肉，有着古铜色的皮肤和棱角分明、充满男子气概的脸，是个典型的西北帅哥。仁义上前去跟他打招呼，对方讪笑道：“ 哈，原来是凤凰中队的任队长，我当谁这么大牌面，抛我下去来干活，还让我不要过问。” 仁义自己也是中队长，他也知道，在没有总队分配任务的情况下，擅自跑到别人辖区挺不礼貌的，换作是他也会不爽。 严队长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事儿跟警方的一个重点案子有关，我事后再跟你解释，现在先帮帮我们吧。 走吧，去看看井。 几个人重新返回到那口地基井旁边，严爵仔细观察着，仁义打了个喷嚏，把衣领又紧了紧。 是不是感冒了？你回车里暖和一下吧。 我刚喝了个感冒冲剂，没事。 严爵随手掏出根烟来递给仁义， 冻着了吧？这是旱烟，抽完提神又暖身。 谢了啊。 仁义接了过来，严爵给仁义点上火，仁义毫无防备地吸了一口，只觉一股猛烈的焦草味直冲鼻息，呛得他咳嗽了起来。严爵乐了，拍了拍仁义的背：“ 怎么样，够劲吧？”“ 够够。 ”仁义从来没有抽过这么冲的烟，确实很提神的。 这是我们老家的东西，我只有半夜出警才会抽。哎呦，就这一根了，给我来一口。 严爵很是大大咧咧地凑到了仁义的脸旁边，嘬了一口烟。龚应贤深深蹙起了眉，看着严爵放在仁义背上的手也愈发不顺眼起来，他一把抢过仁义手里的烟：“ 不要抽这种连绿嘴都没有的烟。”“ 哎，抽几口死不了。” 仁义伸手就要去拿，却眼睁睁地看着龚应贤把烟扔进了井里。仁义顿时感到很尴尬。严爵眯起了眼睛：“ 测试一下氧气浓度。” 龚应贤心想，他才不会让仁义再碰这个东西。曲阳波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，他推了推眼镜，眸中金光一现：“ 你哪位啊？”“ 啊，他是红五分局的刑警。”“严队长，空气置换的应该差不多了，咱们研究一下方案吧。” 严爵轻哼一声，不再搭理龚应贤，和仁义讨论起来怎么下人员，怎么轮换，用什么工具破冰，怎么保证安全，全都一一考虑到了。定完方案，严爵长吁一口气：“ 任队长，就这种又脏又累又危险又没什么成就感的苦差事，你欠我一顿大餐。”“嗯， 哎呦，必须的。”“ 来吧，干活吧。” 准备妥当，已经快十点了，天越晚就越冷，这片工地四周没有任何遮挡，寒风呼啸肆虐，哪怕裹着厚厚的羽绒服都瑟瑟发抖。仁义决定还是自己第一个下去，一来他已经缓过劲儿来了，二来严爵块头太大下不去，他要是不下，谁来身先士卒啊？由于井下空间狭窄，弯不了身，这一次他必须大头朝下吊着下去，这种姿势一缺氧一脑充血，比刚才的难度还要大。不仅如此，还要拿着工具破冰，加速本就稀缺的氧气的消耗。这个过程，一个体能全盛的成年男人在井下最多也就坚持十分钟。仁义重新装备完毕，全身上下都贴满了暖贴。曲阳波不知从哪儿搞来一瓶黄酒，将瓶口凑到仁义嘴边：“ 来一口，我保证不举报你执勤期间喝酒。” 仁义笑了，狠狠闷了一口，辛辣的酒液入喉，像一股流火蔓延至五脏六腑，整个身体瞬间暖和了起来。他原地蹦了几下，低吼道：“ 啊，下。” 龚应贤深深地望着仁义，那俊脸被冻得苍白而通透，一双眼眸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明亮。 任毅假装没有接受到宫应贤的注视，他知道宫应贤关心他，他也知道宫应贤够朋友，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之间的难堪处境。有时候回避是唯一的办法，不是办法的办法。任毅绑好绳子，带上工具，倒吊着下了井。他带了链锯、冰镐、撬棍等工具。这一趟的任务不是凿冰，而是把工具和照明灯备好，方便后面的人开凿。当他被放到最底下时，他用冰镐在井壁上砸了两个小洞，把充电式的照明灯塞进了洞里，然后扫开冰面上的土层。当浅表冰层下的东西清晰起来后，任毅有了新的发现。他往下探了探身，脸近到可以亲上冰封下的头骨。尽管他心里很抗拒，但也还是硬着头皮贴了上去，只为看得更清楚。 我操！怎么了？还好吗？这里不止一具尸体，保守估计有两具。我看到大小不一致的两个手骨，其中一个可能是小孩，或者是身材小的女性。 尸体腐烂情况怎么样？ 没有完全腐烂，被烧过。 这一番动作下来，任毅又开始感到呼吸困难，大脑晕眩。 四虎，快十分钟了，该上来了。 等等，我再观察一下。 任毅抚摸着冰冷的四壁，将周围都看了一圈，又打开链锯切割冰面，观察四壁的反应。在确定四壁冻得很结实，不会因为震动而松动之后，才让人把它拽上去。回到地面，任毅冻得食指都僵硬了，他脱下手套抱住了徐阳波塞给他的保温杯，发着抖喝了口热水。 来吧，一个一个下。 孙定义是第二个，任毅提醒他， 你切的时候要随时注意两件事，第一，尽量不要破坏尸体，第二，观察周围，如果四壁的土有松动的迹象马上汇报。 知道了。 整个夜里，两个中队的30多个战士穿着远不足以御寒的轻便衣物，硬扛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，轮番大头朝下的下到8层楼深的井底，一点点切凿着冰面。他们不停歇地忙了一整夜，终于在天明之前将井下的尸体从冰里挖了出来。果然有两具，其中一具是孩子。尸体马上被装袋送上了警车。战士们累得东倒西歪，有的就窝在消防车上睡着了。任毅又困又累，头晕目眩，但还是坚持着指挥到最后一刻，直到所有任务都完成了，他才坐进消防车，靠在椅背上昏昏欲睡。宫应贤交接完政务就开始到处寻找任毅，终于发现任毅在消防车上。 任毅 走近一看，他发现任毅有些异样，双颊潮红，呼吸十分沉重。任毅毫无反应。宫应贤将手贴上任毅的额头，滚烫。任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他只觉身体跟灌了铅一样，一动也不想动。 你发烧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 不去。钱医生说我快成他们医院 VIP 了，不去，睡一觉就好。 那去我家，我家有医生。 任毅缓缓摇头，他大脑发懵，已经难以思考。他小声说：“ 我要回家。” 怎么了？哎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 他发烧了，我送他回家，我会给他找医生。 宫应贤说着就要将任毅扶下来，曲阳波按住了任毅。 哎，我们是公费医疗，不舒服去医院就行了，不麻烦你了，宫博士。 他说他不想去医院，他想回家。 他烧糊涂了，不用听他的。 宫应贤眯起眼睛，冷冷地瞪着曲阳波，丝毫没打算退让。曲阳波也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两人僵持了好一会儿，气氛越来越尴尬。曲阳波无奈一笑：“ 好吧，好吧，你带走吧。” 宫应贤将任毅从消防车上扶了起来，往自己的车走去。 龚博士，我提醒你一下，四火要是烧得稀里糊涂的，做出了什么不得体的举动，你多包涵，毕竟是你非要带他走的。 龚应贤充耳不闻，他现在只想把仁义藏在一个只有他看得到碰得着的地方。